第四部分，真相。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想要探求一些真相是越来越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实际上越来越困难，而是我们认识到它越来越困难。年轻的时候觉得，哎呀，找到一点真相很容易嘛，只要你肯读书，肯思考，对吧？但是年长一点以后，真的觉得真相是非常稀有的一个东西。好，不多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在这一部分中间呢，尤尔赫拉利试图给我们提供一种获得真相的渠道。因为在这个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呢，尤其是全球化呀、多样化呀成为主流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个人呢，实际上不仅仅要理解自己局部的生存环境，还有越来越大的必要去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举个例子，明朝，中国明朝的后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世界白银的供给量迅猛上升，然后其后的话，供给中国的白银量又大幅下降，这样的一个颠簸，直接导致了明帝国财政的全面崩溃。这个实际上是明朝灭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国人对此毫无察觉。而今天的世界呢，则更加纷繁复杂，千丝万缕。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联储它开个会，制定一个新的利率，那么几个小时以后，可能就会导致马德里的一个农民破产。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更让我们感觉到了解世界的紧迫性。但是问题是这样，现在这个世界呢，由于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发展和多样性的这个抬头，以前是不鼓励多样性的，以前那西方就是意思就是你们全都来学我西方就完了，你们不需要保持自己的什么民族性啊、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呀，都来学我就完了，我是最先进的。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话是我叫做多样性抬头，它已经远远不能简单的用几个政治概念、几个地域的疆界、几条国境线，或者是几本经典的书就能解释。整个世界充斥着各个利益集团有利于自己的宣传和说教啊，比如说电动车是不是真的就比燃油车更环保啊？转基因是不是就会造成生物灾难呢？人类的基因到底能不能改造？改造了以后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全球的气候是不是真的在变暖呢？民主是不是唯一的选择道路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你都可以怎么讲，毫不费力的找到相互矛盾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答案。什么才是真相啊？我们如何去寻找真相啊？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是最可能帮助我们获得真相的呢？好，首先是第一个章节，就是全书的第15章，它的题目叫无知。要承认自己无知远远不简单，是一个表态的问题，就是啊，行，我承认自己无知。其实你并没有真实的去实践这个承认自己无知。尤尔赫拉利在下面的讲述中呢，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啊，是多么的高估自己知道的知识，又是多么难的去寻找真正的知识。但是首先你要承认，自我承认杯子是空的，才有可能开始继续往里倒水，对吧？就这么一个道理。我们依然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后启蒙运动的时代， 所谓启蒙运动啊，17、18世纪，它的核心呢，就是认为人的理性是最宝贵的价值。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起码你只要愿意啊，都有能力变得理性起来。那么只要理性起来啊，你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知识，找到正确的途径啊。启蒙运动中间崇尚的理性，它是指这个个人的理性，它就是基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就是人是可以理性的，这种能力是很多现代理念的基础。比如说啊，民主制度，你要想承认民主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你就必须先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啊，都知道自己要什么啊，不是疯子啊，不是一会儿要治的，一会儿要那个，对吧？起码他们不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对吧？所以这个民主投票啊，它是有年龄限制的，不是说你小孩都可以投票的。选举权是18岁以后才有的，有的国家甚至是19岁，有的国家17岁啊。但是总之来讲，你必须要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有理性的能力的时候，你才能投票。这个就说明民主制度它是建立在一个认为人是理性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啊，经济学啊，经济学现在是一个显学啊，很多人都愿意去研究经济学，不仅仅是说为了自己发财，而且是从经济学里面你可以看到人类行为的一些模式啊，也可以理解到一些更深层次的人性。经济学理论呢，里面就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认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什么啊，都会趋利避害，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够发展出经济理论，才能够说经济有周期啊，什么供给啊，需求啊，等等等等。你如果说人都是疯子，那根本就没有一个经济学理论，对吧？所以他这个经济学理论他本身就有一个假设，就是人都是理性的，人都会趋利避害的，人都会这个买低卖高的啊，这样一个基础的假设。但是这是一个错误啊。尤瓦尔哈拉利说，如此盲目的相信个人的理性是一个错误，或者起码是一个错觉。这种思想最早的来源可能是一种来自欧洲崛起的时候那个白人的那种盲目的自我崇拜。还记得福尔摩斯吗？福尔摩斯探案。福尔摩斯探案你小时候读起来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你要大了以后你去读的话，觉得非常怎么讲，非常幼稚。那种绝对的简直像超人一般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就是福尔摩斯探案的基本的哲学理念，可以讲基本的一条底线。福尔摩斯探案啊，他这个最底层的这个逻辑思想，或者叫他最底层的这个哲学的话，它就是一个机械论的这个理性主义。他认为这种超人一样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看到大多数人都看不到的那个逻辑关系，所以证据就在你眼前，但是你不够聪明啊，你不能够用逻辑把它们联系起来，你就得不到答案。那么福尔摩斯呢，这样一个有超人的逻辑能力的人，有超人理性思考能力的人，他就能得到答案。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现在知道都是不成立的，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下，当时的欧洲人就是靠这样的自豪感来和野蛮民族区分，我们是理性的文明人 ,OK? 你们是野蛮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野蛮人。但是到了现代我们人类开始对自己慢慢的有所认识。无论是行为经济学家还是进化心理学家都指出，我们人类绝大多数的决定是建立在情感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分析上的。 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建立在情感上的一种反应，或者有的时候是一时冲动或者灵光一现的那样一种凭直觉的简单的决策过程，很少有理性分析的成分。这种决策的机制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它在比如说石器时代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在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非常好用的，因为做出这样的决策的话非常迅速，而且节省能量。使用大脑是相当消耗能量的，在我们原始人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节省能量，我们根本不应该去做那么复杂的脑力活动。那么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原始人，我们的祖先一旦形成了某一种固定思维的话，我们就坚持这样的固定思维，按照这样的行为模式，一个固定的行为模式去做事情的话，既迅速又节省能量，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在石器时代形成的这个行为模式，到了硅谷时代就很糟糕了。这儿这个尤尔赫拉利用了一个对比非常有意思，他石器时代呢它叫 Stone Age, 石器的这时代。然后现在呢它叫 Silicon Age, 就是我们在用很多硅嘛，电子仪器都是以硅做这个基底的。所以它叫现在这个时代叫硅谷时代 ,Silicon Age, Stone Age vs Silicon Age。就 Stone Age 形成的这个行为模式的话，到了 Silicon Age 就真的是很过时了。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理性，实际上在人类是很稀有的一个东西。我们被这个理性这个东西啊，是被严重夸大的一个事实。不仅仅理性被严重夸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思维的独立性。我们不是讲这个启蒙运动，它强调的是个人的理性吗？那么这个所谓个人的理性也是一个被夸大的事实。人类其实很少自己去思想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怎么样，在集体思想。集体思想，我们的祖先是靠群体合作才赢得这个生物竞争中的优势。这个集体思想的特性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那么什么是这个集体思想呢？这个地方我们先放一下，后面我们还会谈到。我们先说一个个体人的知识，我们有多少知识？我们每个人都起码经历了9年的教育上学嘛。如果你上大学、上研究生、上博士的话，那么你可能会面临20多年的教育。那么我们是不是很有知识呢？其实这是一个错觉。个体人的知识是少得可怜的啊，这个和我们的直觉是相反的。更糟糕的是，我们个人所知道的那个知识，在整体的这个知识构知识的这个海洋里面，实际上比例是越来越小的。这个听起来好像非常违反我们的常识啊。我们人类的知识是越来越多的嘛，怎么会这个我们个人知道的知识越来越少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这个是因为和我们生活相关的这些知识啊，它越来越多，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那个比例越来越小。比如说一个原始时代的这样一个石器时代的这个采猎者啊，采集狩猎的这样一个人，他是知道如何去做衣服啊，如何生活，他知道如何逮兔子，如何去这个躲避狮子。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如果要像这位原始人这样相对独立的生活的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的生存要依赖很多很多我们甚至是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共同协作才能够完成。我们个人的知识的话，在这个网络里面是只占很小很小的一个比例。 但是很有趣的是呢，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有一种错觉，是我们个人是很有知识的。哎，这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间呢，当问到这个拉链，就是我们平时这个裤子也好，衣服也好，这个拉链的工作原理的时候，绝大多数应试者都表示说，哎，我知道拉链的工作原理，每天都用嘛，很简，而且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对吧？但是当要求详细的描述拉链如何工作的时候，哎，大多数人又傻眼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有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很有名的一个专有名词，叫知识的幻觉。这个是两个人共同写的一本书，叫做这个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 这样一本书，就是知识的幻觉，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单独思考，这样一本书的一个结论。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个人，一个是这个 Steven Sloman， 他是这个布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布朗大学也是常春藤的藤校啊，他是跟这个哈佛呀、麻省理工啊是齐名的。这个人他主要是研究人类的群体认知模式。第二作者呢是 Philip Fernberg， 这个人是一个 Leeds 商学院的副教授，他是研究这个人类行为学的。所以他们讲呢，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幻觉。实际上我们个人知道的事情是很少的，但是呢，我们会把群体知道的事情，别人知道的知识，误以为我们自己也知道。他实际上有点这个，是他作为一个模块打包了，就这样一个意思。我知道这个包装里面是什么知识，但包装内部的知识我其实是不知道。这种群体认知的模式呢，它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团体迷思，是比较负面的，这个我们留在明天来讲。这样的模式它也有好处，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合作，对吧？我们可以充分的相信别人的学问，别人认为是对的学问的话，我就直接拿过来，我也不用去验证了，对吧？这种特点的话，在石器时代是有优势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话，越来越成为一种麻烦。这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或者文化的这种进化，远远的指数级的快于我们的生物进化，这个是问题的根源。但是对此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啊，除非改造我们的基因。所以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你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啊。比如说那些对气象学一无所知的人，他们在判断全球是不是真的变暖了。什么意思？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川普，他说他可以从自己的肠子里知道全球没有变暖啊，他不相信自己的这个气象科学家啊，他说我从自己的肠子里就知道全球没有变暖。这个是英语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 from my gut， 是指的是直觉，不是说真的是从肠子里知道，是这样一个意思。再比如说对很多人对生物学一无所知，但是在强烈的表达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其实你根本不懂转基因啊，对吧？但是他有自己的看法。在政治方面呢，那些连伊拉克和乌克兰在地图上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的人，他却在表达着自己对发生在那儿的事儿的很多看法。这些表态的背后，他都有一个东西在支撑，就是他认为自己懂那个东西。哎，这个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知识的幻觉。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我们虽然口头上可以讲一下，很轻松的讲，哎呀，我承认我无知，但实际上真的落实到做事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我们总是要寻找存在感和自尊，总是要在同伴面前表现出自己其实是知道的，因为这样会给我们带来社会地位和安全感。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人 自己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熟悉的一个圈子里，比如说微信群。这个是现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基本上都是和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学识差不多的人。有观点不一样的，学识差别太大的，我们群主就会把他踢出去。慢慢的筛选之后呢，在这个微信圈里面，在这个微信特定的一个微信群里面，实际上都聚集了一群相当相似的人。我们就如同在和回音壁讲话一样，我们不断的自我加强自己的这个观点和认知。本质上我们讨厌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我们不喜欢自己的观点受到挑战和颠覆，这个是我们基础的人性之一。有些科学家会比较幼稚的想说，我给普罗大众提供更多的知识，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知识，不就可以改变他们错误的认知了吗？这个其实用处不大啊，这个用比较流行的话讲叫然并卵，然而并没有卵用。科学家和专家呢，总是希望给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给他们灌输真正的事实和正确的观念，但是这个大多数时候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们并不理解人类到底是如何思考的，人类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观点大多数时候不是个人形成的，而是集体形成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我们往往都以为，哎，我的观点是我形成的吗？其实不是。我们必须坚持一些观点，为什么呢？是因为要保证我们自己对那个集体的归属感，或者叫我们对那个集体的忠诚。怎么讲？我们打个具体的例子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大多数都会认为，哎，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次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后的南京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啊，协商关税啊，这些是英国对我们中国的侮辱。但其实这些都不是历史的真实，我们都是从教科书上学到这些说法，而这些说法都是一种集体表述，是一种集体的说法。但是只要你说，哎，我开始说这些历史事实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快就会有人怀疑你对群体的忠诚度。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你这样说是不是别有用心啊？你是不是美化侵略者呀？所以我们对接受那种对我们群体不利的那种事实，就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但这个真实情况如果对我们群体不利的话，我们本能上就有难度，就很难去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宁可相信那种让我们感觉更好的说法。那么有些观念呢，对于一个集体来说，如果大家都相信它的话，会给集体带来某种好处。比如说我们都相信我们是无辜的，英国人是侵略者，他们和我们签订的这个条约是这个不平等的，是侮辱性的啊。如果我们都相信这样的话呢，它是有某种好处的，那么这个时候集体就会要求你必须接受集体的看法。而我们大多数人呢，也就如此去做。这个不是谁的错，这个是我们的生物本能。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去做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起码是不便。这就是我们认知上的一个，作为集体认知，必须要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在面临这种天然的、自然的集体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讲是阻碍下，你要想个人去寻找那种真相，探求真相，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你去告诉别人知识的时候，你会导致这个人意识到某种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无知啊。他以前他觉得他知道，现在你一告诉他和他认知的情况不一样，哎，他会很不高兴，因为这个会让他觉得自己多少有点愚蠢啊。你尝试的去把全球变暖的科学统计。这个统计表，如果给一个茶党的人看，这个茶党呢，它是极度保守的共和党，大多数人他是不相信气候变暖的，如果你把科学研究的这个统计数据表给他看的话，他会很不高兴，大概率上他不会被你说服，不是说你把知识告诉一个人他就会接受的，很多情况下是，情况是相反的，这种群体思维。或者叫团体迷思，这样的例子呢是比比皆是，有的时候甚至会达到一种很可笑的程度。尤尔赫拉利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会让你看到原本应该是坚持保守主义的这样一个保守党，哎，他却根本不关心保守，而原本主张改变的自由派，哎，他却非常注重保守，这样一个很古怪的例子，这个。我们留在明天再讲。好，谢谢大家。